各位同學大家好，請揭開感應篇第91節，91節最後那句，後面那句，妄續朋黨。呢種事情古今中外都在所難免，而朋黨之害在歷史上時時見到。而在我們現前社會所謂的幫派結黨營私，一般人所說的黑社會都屬於這一類。这一类他之所以能够诱惑人，是以名利，是以权势。古时候的人由细受过圣贤教育，明白是非邪正，明白善恶真妄，所以处事待人接物都能以理性，而不至于滥用感情。现代社会的青少年问题严重，家庭里面没人教他，学校亦冇人教佢，而社会上咁就更加唔使讲啦。所以呢个问题就非常非常严重。点解少年犯罪咁多，比例年年增长？它是一件非常可怕恐怖的一件事情，从这个事实我们先能理解到古圣先贤为什么这么重视儿童教育，点解咁重视防微杜渐，先知道社会安定，国家长治久安，基础奠定喺儿童教育。父母、老师、社会大众亦都能为儿童 做个好榜样。由此可知，教育是整体的，不是局部的。中国谚语所谓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学不了。他的意思就是说明，做人永远在这里接受教育，不是说青少年学校毕了业，教育就结束了，不是的，永远在这里接受。现代的社会，教育讲起来很普及，比中国以前旧社会教育咁系发达得太多太多啦。我哋喺每个地区睇到学校林立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照理嚟讲，我哋而家社会比古代会突飞猛进，点解？我哋嘅生活我哋嘅生活环境，细心思维远不如古人。我哋喺古书里面读到，古时候人嘅生活，我哋可以话生活喺诗情画意之中，真善美味确实有，过的是人的生活，现在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？我们现在说现在过的是机械的生活，每日几点钟起身，几点钟吃饭，几点钟工作，机械式的。人同人之间的情爱非常薄，甚至已经看不到了。现在社会人同人的结合是厉害，有利暂时结合，没利呢立刻就分开，情义无了，不要说道义，情义都无了。它里面最明显的是夫妻，古时候冇听过离婚嘅，你哋读古书几时听过有离婚嘅？离婚咁系奇耻大辱，边有呢种事情噶？ 但是现在的社会，你们看离婚率几高？那显示什么？人和人之间情和爱无了。他为什么结合厉害？当大家利益共同的时候结合了，到利益分歧的时候马上就分手。所以帮派在现在就非常普遍。我们现在学法和社会接触很少，我们的生活圈很小，外面有些事情我们知道得不多，偶然听到，尤其是我们很少看报纸，亦唔睇电视，咁係唔错啦。对修学嚟讲，心地比较清静，每日过嘅日子天下太平，问我咩事都冇，呢个世界好太平好安静。但係如果睇下报纸睇下电视，世界大乱啦，不是太平之势。帮派非常不幸，连佛门里面都有帮派。边啲同边啲是一党的，一个道场，如果那个道场大了，人多了，里面就分很多小派系。曾经有人跟我说，他说某一间寺庙道场里面，我们从表面上看都几兴旺的，住中有几百人，香火鼎盛。人哋同我讲，佢里面至少有十个党派。我听到叹一口气，我相信，因为嗰种道场我曾经见过。党派林立，而家暂时能维持，是因为大家有共同利益。如果利益分配不均，党派就决裂，就产生斗争，就变成祸害了。在佛法里面叫破和合争，他们真有胆量。破和合争，释迦牟尼佛说那部在阿鼻地狱，所以那些营私结党的事在现在学校里学生有，社会几乎每个行业里头都有，甚至政治里面亦在所难免。而家喺宗教里头，唔止佛教，几乎每个宗教都有。社会点能安定？ 世界点能和平？从这种现象，我们细心去观察，世间有些人讲世界末日，我们想下有没有可能？好有可能。这个社会上亦不少知识人人，我们时时参加多元文化活动，好多宗教领袖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亦都很坦白地承认，我那个宗教里面，我那个道场里面，人事有不少矛盾存在。去年我在雪梨开会，有一位天主教神父就很坦白地跟我说，所以他怀疑我们宗教和宗教之间怎能团结。我跟他说，这个是个教育问题，但是教育是长时间的，不是短时间。教育必须有一批人真正觉悟了，我们要想下古时候那些大德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鹿野苑同五比丘讲经说法起家，孔老夫子周游列国之后，回到家乡办学，那些都是大圣大贤，经过很长时间，对社会先产生影响。我们要能体会，现在我们那些社会现象同佛陀的时代比，同孔老夫子当年比，差距太大太大了。那个时候人虽然没有接受过圣言教诲，一般心地善良，容易教化，现前社会我们看现在社会教的是什么，所以以前方东美先生在世讲到电视他就摇头，他说这件事会灭亡一个国家，会毁了一个社会。电视是什么？电视是教育，教人什么？我们现在都很清楚，方先生说美国将来亡国第一个因素就是电视。 你睇小朋友，小朋友一出世，眼就盯住电视，日日跟电视学。而电视里面所播嘅系杀到人亡，所以而家美国嘅青少年我哋时时睇到死喺窗下，佢哋嘅统计数字每日有几十人，青少年每日有几十人死喺窗下，咩原因？学电视里面嘅武打剧集。美国政府到而家仲冇呢种警觉。方先生讲得好，电视佢系工具，工具无罪。完全睇用工具嘅人。当年佢警告台湾政府官员要注意这个问题，如果走向美国那条路，台湾的前途不堪设想。他虽然话讲了几次，哪个听他的？哪个重视他讲的？所以而家社会嘅乱象，我哋要知道佢从边度嚟嘅，点解社会上会有嗰啲营私结党，都系图眼前嘅利益，唔知道后果嘅厉害。所以现代人佛法里面常讲可怜悯者，如此真的是如此。我们听到仲不服气，不相信，不单止没有能力辨别真妄，没有能力辨别邪正，没有能力辨别善恶，连利害都没有能力辨别，咁唔係如此到極處咩？我哋好救運，得人身聞佛法，遇到善知識，真妄是非難。就算我哋唔会辨别，但系善恶利害，我哋懂得一啲。咁先知道趋吉避凶。我哋生喺乱世，乱世有机缘，我哋就帮助人。古人所讲兼善天下，冇机缘要懂得独善其身。所以古人里面有好多好榜样，隐居在山林里面，一生过住苦行修持的生活， 佢亦能得到圆满成就。我哋要懂得呢个道理，凡系网族朋党呢一类嘅，都系俾眼前名闻利养所蒙蔽，所以修道嘅人唔单止系修道，古时候读书人都甘心过贫困嘅生活，咁系我哋要细心去体会嘅。人哋为咩？佢唔系冇能力，佢唔系冇智慧，点解佢甘心过清贫嘅生活？佢里头有大道理喺度。你睇孔夫子赞叹颜回，颜回是夫子学生之中最优秀的，亦是最贫困的。物质生活虽然贫困，精神生活充沛。我哋而家只知道在物质生活里面求乐趣，完全疏忽了精神生活。这种是我们的大病。你们看到我们带来的录影带，许哲老修女101岁，他的物质生活清贫，精神生活充沛，今朝我看林老居士带来的报纸，里面有一页标题很大，109岁的一个少共撑船的，109岁而家仲撑紧船。佢个身体绝唔比许哲差，仲撑紧船，一生过住清贫生活。嗰个人懂得安贫乐道，每一个宗教讲修持都要舍弃名闻利养，舍弃五欲六尘的享受。基督教、天主教里面赞叹神贫，神仙绝对一无所有，他先是神仙。法菩萨亦是一无所有，三衣一钵，神贫啊。你真正能放下万缘，你先能过高尚的精神生活。就好似孔老夫子赞叹颜回，一旦食一瓢饮，呢种生活喺其他人系不堪其忧，但系回亦不改其乐。 颜回生活得非常愉快，非常快乐，乐喺明理，宇宙人生嘅真相佢明白，因果报应嘅嗰啲事实佢透彻，佢嘅前途一片光明，佢点会唔乐？凡夫沉迷喺眼前嘅名闻利养，前途一片黑暗，佢唔知道咋。所以朋党之害，我哋要懂得，绝对唔做嗰种事情，唔受嗰啲诱惑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